是我故意用无声的话，真真刺痛着你。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？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。明明是爱你，又要疏远你，谁人不想拥有？而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可知今天有多久，来让我心恋内疚。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我仲有利是啊。 又在说背着向心的话，可知我也受够。曾为你我读过一漆黑中颤抖，偽说你我是全不适合，才是最难受。完全是骗你，为了深爱你，柔情不敢拥有。愿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，来让我心灵内。愿当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留恋至多天痛苦，仍然必须分手。唯有忍心逼你走，从没有忘旧。谁可知今天有多久，留让我心恋内疚。